就比较方便。现在呢，还是很惭愧，我自己也讲，一边也讲，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实在是没有什么功德啊。仗着师父的威德力啊，那么把它讲完，把它讲完。那佛菩萨慈悲我呢，啊，说不定有点神通，上我讲不上来的时候帮我一点忙，让我能够讲下去，啊，这样子。不过到这边还是要感谢一下呢，就是感谢这个王德旺居士跟魏凤雪居士啊，提供这个场所呢，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也感谢林素丽居士呢，这个打电话催各位来上课，啊，没有他催的话，我看现在可能啊，有些同学可能就不会来上课了啊。那么感谢他，也感谢各位居士呢，愿意来学习。觉得很惭愧，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还有出家众来听，啊，到现在出家众都不见了，就剩下各位居士，啊，哎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不过末法时代了嘛，颠倒的事情总是发生，无可奈何，啊，就是这样啊。 啊，我们非常感谢哦，上次夏道法师能够为我们讲解真实义品圆满，哦，这两三年来，哦，他非常的辛苦，哦，来为我们这样来，哦，讲解，哦，也讲解得非常的详细，哦，那资料也非常的多，那我们非常，哦，我们也恳请法师，哦，再安排下一次的课程，哦，那也要希望法师身体健康三个月以后再为我们讲解唯识二十颂跟解深密经，那这些像解深密经也是非常难的一部唯识的经典，那我们自己看会非常辛苦，那真的希望法师能够为我们来讲解，那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能够踊跃来听闻，因为这一部经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能够这么精进的来跟在这边大家一起学习，真的有些同学真的也是远道而来，有从宜兰来的、新竹来的、嘉义来的都有，真的非常的用功，真的很难得，那也非常感谢那个施德胜居士，他为我们做语音档的整理，这些工作能够上网啊，让我们再次学习这样子，那非常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吧，那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向佛开班，向佛菩萨三问讯。大众向上开班，向法师三问讯。 互相一问讯。 南无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回辽。佛送。 南无阿弥陀佛。 大众面向长老法下，向长老师三问讯。问讯。 觉相互问讯。 阿弥陀佛。